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葬太阳的升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首歌立马会让中国人想到某个企业。在西方互联网电脑公司里，也有一个曾经名号响当当的公司——葬。这个公司成立于1982年，在最近一次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没有撑下去，破产了。最后于2009年4月被 Oracle 收购了。那今天呢，我要讲的主角就是这个曾经在互联网发展史和计算机发展史上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但后来陨落的 Sun 公司。很多人呢一直以为 Sun 是太阳的意思， Sun 公司的中文名翻译为升阳，可能呢也是这个理解意思。但是 Sun 的全称实际上是 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 Sun 公司最初的产品是一个 Unix 工作站 Sun-1，他是Sun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安迪·贝克托斯海姆在研究生时期给斯坦福学校的校园网建设设计的工作站。他最初是设计成给自己用的一台 CAD 工作站，这个设计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他拥有著名的三个100万，每秒运算100万次、100万个字节的内存，以及100万像素的图形显示器。为了实现这个工作站，安迪使用了摩托罗拉68000处理器和一个高级的内存管理器，用来支持 Unix 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第一台这样的工作站是安迪手工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里面的闲暇部件拆下来的，以及硅谷的各种商店买来的。1982年2月24号，安迪和维诺德·克斯拉、斯科特·麦克尼利创建了 Sun 公司。不久之后，比尔·乔伊，一个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也很快作为创始人加盟了。比尔呢是著名的 BSD 系统的主要开发者，促成了 Sun 公司的操作系统 Solaris 的诞生。 Sun 公司成立以后，因为 Sun-1 实在是太先进了，一开张就卖得特别好，所以第一季度就盈利了。到1983年的时候， Sun 公司就已经非常有名气了。它生产的工作站是除了 DEC 著名的 VAX 小型机以外，唯一能够跑 BSD Unix 的机器。Sun公司把自己的机器授权给其他厂商生产，顺便从中赚取利润。1985年Sun公司研究出了自己的 Spark 指令级的处理器，那这款呢自己研究出来的处理器性能比Sun公司之前用的摩托罗拉的处理器更快更好，这是Sun发展史上很关键的一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Sun公司和老牌小型机制造厂商 DEC 公司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两者相比， Sun 的工作站具备和 DEC 公司的小型机一般的性能，但是工作站的体积小又便宜，不是 VAX 那样集中式的笨重的小型机。1986年成立仅仅四年的 Sun 公司上市了。作为一个持续增长超过 30% 的公司， Sun 一上市就受到了极大的追捧。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既是一个小型机不断消亡的时代，也是一个个人计算机茁壮成长的时代。 Sun 的工作站在这个时代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回头去看，恐怕呀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说它是小型机吗？它不是。说它是个人计算机吗？Sun公司啊自己就不愿意承认。因为Sun公司的工作站每台得卖几万美元，而服务器更是10万多美元一台。Sun的工作站使用 Unix 操作系统，对网络的支持啊，系统本身的先进性等，在那个时候都比个人计算机强太多了。从Sun公司成立开始到Sun公司到达顶峰的这些年里，Sun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的。Sun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很长时间里都是 DEC 的小型机和 IBM 的大型机。虽然说啊 Sun 的工作站卖的价格不便宜，从几万美元到几十万美元都有，而且 Sun 的硬件利润率非常高，但是和 Sun 的价格比起来， DEC 的小型机和 IBM 的大型机那才真的叫贵。因为 Sun 的东西呢在代替传统小型机和大型机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是机器性能还是价格，所以 Sun 公司的东西啊非常好卖。伴随着互联网向公众的开放，雅虎作为互联网第一股开始登陆纳斯达克，整个硅谷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迎来了一股蓬勃发展的 dotcom 高潮。 dotcom 的兴起也许和杨致远的关系比和 Sun 公司的关系大很多，但是作为 dotcom 时代最为重要的网络服务器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因为出现了 Sun 的工作站和服务器的话，很难想象可以靠着 IBM 惠普的大型机支撑起来，因为后者的单价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廉价又性能高的 Sun 的工作站和服务器在很大程度上为 dotcom 的泡沫注入了非常强烈的硬件支持。伴随着 Sun 公司在硬件方面营收的不断增长， Sun 公司在其他方面也开始创新了。 Java 这样一个语言就是在这个时候由 Sun 公司开发的。 Sun 公司开发 Java 的想法是在互联网的时代提供一种和机器无关、和操作系统也无关、可以运行在任何平台上的语言。 这种语言如果成为软件开发事实上的标准的话，那么软件的开发就会变得非常高效，因为大家再也不需要为特定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专门开发软件了。想法非常的好，而且呢得到了很多公司的认可和加盟。但是有一家公司除外，这家公司就是微软。当时的微软正如日中天，那一家公司可以抵抗整个软件行业。微软明显看到了这个威胁，所以呢试图用各种办法去阻止 Java 的壮大。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里，微软的这种做法确实起到了效果。但是呢，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 Java 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软件开发平台。那实际上这些年很多重要的开源项目都是基于 Java 的。微软的 .NET 计划虽然在微软内部相当的成功，而且 .NET 作为一个平台来说，很多方面也的确比 Java 先进，但是 Java 始终还是占得上风，而 .NET 在微软之外多少显得有点可有可无。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桑的梦想最终还是实现了。桑公司在2001年的时候营收达到了183亿美元的巅峰，但是183亿美元的巅峰也就是桑公司最后的巅峰了，因为接下来的事情的走向有点让人大跌眼镜了。2001年伴随着 .com 的破灭，无数公司破产，即使没有破产的公司也勒紧裤腰带不敢随便买机器了。所以在这一年，桑公司的订单大规模的萎缩了，桑公司也第一次出现了亏损。然而如果只是正常的周期调整的话，过几年桑公司就应该走出低谷了。可是桑公司不但没有走出低谷，反而每况愈下，终于在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临之后没有成